总决赛，无数职业选手甚至普通玩家发梦都会幻想一下的终极 PK 舞台，而现在站在这台上的是星星和轮回。首轮落败，本轮比赛星星已经不容有失，但是客场击败轮回，本赛季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做到过这一点。轮回的场馆就以轮回为名，已经成了全联盟都无法攻陷的阵地。霸图、蓝雨、微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在这里收获的都是败绩，最接近的一次竟是百花战队在常规赛第38轮和轮回打出的4-6的最终比分，他们所接近的也只是一次平分。首轮先下一城的轮回，接下来的比赛都将在这里固守他们的堡垒，而本轮的堡垒无疑是最坚固的。这一轮里，轮回拥有选图权这主场优势。 这次不会让你们了。 结果比赛前率先发出宣言的却是星星的叶修，说出这话时那理直气壮的模样，连一旁的裁判听了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换个不清楚内情的，恐怕真就信了这第一轮星星有让轮回来着。这怎么可能啊？季后赛寸土必争，何况这是总决赛，决定冠军归属的舞台，寸土必争都嫌用力不够呢。 星星会是谁先上阵呢？ 望着现场的电子大屏幕，观众席上的职业选手堆里纷纷议论。依习惯来说，那肯定该是叶修，一直以来星星都是叶修在打头阵。可是若真将这种安排当作一种思维定式根植在对手脑海中的话，那么突然有所调整有所变化，也可说是出人意料的一击。职业选手当中不乏足智多谋的家伙，在他们看来，星星一直以来的定式安排或许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来一次出人意料。眼下总决赛先输一阵已无退路的情况下，这出人意料的一击还不使出，岂不是白瞎了通过一整个赛季让对手养成的定式思维？叶修。但是选手群中却就有人十分肯定地认为依然会是叶修第一个出战。韩文清，比起星星选手可能都要更了解叶修的人。韩文清当然很清楚叶修不是一个拘泥不化的人，只要是为了胜利，这种时候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会发生在叶修身上。但是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叶修绝不是一个在关键时候会没有勇气将担子扛在肩上的人。叶修先发出战的连续胜利给对手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可是当连胜都成为定势时，这份压力也会逐渐地转移回叶修身上。一旦定势被打破，星星战队多少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定势叶修需要努力维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干脆不再先发出战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如此一来定势并没有被打破，也不会有被打破的危险，但这是自欺欺人。在叶修的连胜定势已达这种地步的情况下突然改变，恐怕太多的人都会觉得只是示弱，就算拥有非常合理的战术解释，也无法完全挥去可能的心理阴影。其他人有阴影倒也无所谓，但若是星星选手也无法挥去阴影，影响到状态，那和连胜定势被打破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两相比较之下，反倒是继续先发出战更有机会，而韩文清则是相信叶修完全有勇气承担这样的压力。果然，注视着赛台的众选手很快发现双方选手已有退下的迹象，只有叶修是反迈前了一步。 谁先来受死啊？ 叶修如此向轮回问着。星星首战出场的依然会是他。哗，掌声。随队远征的星星粉丝在这座死亡主场为他们的队伍，他们的队长拼命送上掌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单就这份勇气就值得大书特书。 前辈真是狡猾呢。 结果轮回这边却有人不慌不忙地微笑说着， 连胜到这种地步，人人都觉得越来越艰难，这种困难下再次连胜，对己方士气的提升，对对手士气的打压，都可说是达到一个巅峰。相反的，因为连胜了太久，大家都意识到连胜的困难，所以太多人恐怕已经做好了连胜终止的心理准备了吧。就算连胜被打断，我想对于你们也已经不会有太多士气上的影响。 轮回的副队长江波涛说， 这把双刃剑朝向你们的一端已经变钝，朝向我们的一端却是分外锋利，前辈真是磨得一手好剑啊。 哼，您认识的倒也挺清楚的嘛。 叶修也微笑， 我更清楚的是，前辈之剑朝向我们这一端事实上也并没有太锋利，连胜只是一种统计，五连胜、十连胜、一百连胜，事实上对于接下来一局的胜负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就好像扔硬币一样，上一次扔了正面，大家马上就会觉得下一次大概反面的机会会大些，可事实上正反面的概率每一次都是 50%， 出现连续十次正面的机会和五次正面五次反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 这可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问题啊，你不要随便下结论，一会儿可以向我们队里的高材生好好请教请教。至于现在你是不是做好准备来领死了？ 没有没有，不是我。 江波涛笑了笑，向后退了两步。与此同时，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亮出了两队擂台赛的出阵阵容，而赛台上轮回首轮要出战的选手也从队中走了出来。 哇， 场中顿时一片惊讶的叫声，周泽楷，竟然是周泽楷，轮回本轮擂台赛先发出战的选手竟然是他们的核心，号称目前荣耀第一高手的周泽楷。 哦， 叶修也是略意外了一下，而后看了一眼江波涛笑了笑， 看来你们也是够狡猾的，彼此彼此。 江波涛明明已经点破了叶修连胜定势中所暗含的一些铺垫和欺骗性，但是轮回最终却没有回避这一点，他们竟然也派出了他们队中最强选手，就好像很多队伍想要上来迎头痛击，杀一杀星星锐气那样，但是他们是在明知叶修连胜内涵的背景下做出的这种安排，这可就是更高层次的心理交锋了，他们在用超强的自信向星星施压，而这种自信来自于卫冕冠军，来自于常规赛的一路领跑，来自于季后赛干净利落的两次2-0，来自于首回合客场击败星星。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优势，利用了他们局面上的领先。轮回绝不是一支只有高超操作而没有头脑的战队。 江波涛吗？ 叶修笑了笑，眼前的对手是周泽楷，但是他的视线却还是多停留在江波涛身上。 真是后生可畏啊，谢谢夸奖。 江波涛谦虚地笑着， 看来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让你们认识一下前辈的可怕呀， 叶修说。江波涛继续笑，这话他就不答了，毕竟第一个出战的人并不是他。 小周，你可不要太大意啊， 叶修对周泽楷说。 不会。 周泽楷摇了摇头，已经向着轮回这边的比赛席走了去。 前辈加油， 江波涛对叶修喊着。叶修抬头看了看电子大屏幕，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 接下来就是你啊，这个安排深合我意，前辈还是先集中精力赢下第一场再说啊。放心等我。 这种话竟然是说给对手，裁判都是一脸大开眼界的神情，而后就看到叶修也朝着比赛席走了去，而其他选手也连忙离开赛台。总决赛第二轮擂台赛第一场即将开始，对阵选手星星叶修，轮回周泽楷，一位是过去，一位是现在， 两位都被誉为荣耀第一人的选手在场上相遇。今天的对决一开场就是超级大高潮。